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22集，城西。斗士一句话说的展昭等人都一愣。 他本名叫什么？ 展昭皱眉追问，下意识的看那张单子。 好像是姓万。 斗士苦思冥想，而展昭等人已经从那张名单中找到了一个姓万的。 万方安？ 啊，对，貌似就是这个名字。 哎，还有没有？你相公经常跟当年统筹来往。 是呀，还有城西回春堂的刘掌柜。 回春堂？ 公孙想了想，开封好几个回春堂呢，貌似每家药铺都喜欢叫回春堂。 哪个刘掌柜？ 刘坤刘掌柜的，当年也是一起在太学念书的。我相公总说那年跟他们在一起念太学的还有八王爷和包大人。 说着，斗士又开始哭。众人被他个妇道人家哭得心慌慌，展昭让人将他送去开封府，让包大人详细询问。之后众人勘察现场也没找到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，只好留下王朝马汉他们继续搜查。他们暂时先离开，去城西接着查案。 漕运都管是个什么官职啊？ 都管是个挺小个官吧。 展昭不是很闹得明白，就问赵普。 大概是管码头附近进出船只和签发一些公文的。 觉不觉得很奇怪？说来客栈、苦悲寺、码头还有回春堂都在城西。 众人都皱眉，是某种巧合呢，还是别有原因？赵普让展昭将那张单子给随行的影卫，让他们详细去调查一下，估计在开封府的也不多，照这趋势，剩下的几个随时有可能丢性命。赵普正吩咐呢，白玉堂伸手接了那张单子。 我去吧，你们去城西。 慢着。 展昭和天尊一人一边，将白玉堂袖子拽住，一脸狐疑地看着白玉堂。想开溜， 分头行事快一些。 展昭眯着眼睛，一旁天尊就小声问展昭：“ 城西有什么他害怕的东西？”“ 有大蒜叶炒鱿鱼。”“ 说起来，我昨天的确闻到那味道了，虽然怪怪的，不过还是蛮香的。不如我们今天去试试。”“ 好呀。” 展昭点头。其他人也觉得可以尝试，徐子燕他们刚才也说，虽然闻着很古怪，但是非常好吃，但白玉堂的脸就白了。天尊见他想跑，跟展昭一人一边拽住了，不让他开溜。众人都有些同情地看着白玉堂，这时就看小四子忽然一捧脸。 爹爹，那天我听他们说，生鱿鱼可以蘸鱿鱼的墨汁生吃的。 众人愣了愣，随后就见展昭和天尊眯着眼睛笑眯眯看着白玉堂。白玉堂脸刷白，本来展昭一个人抓着他，他还有法子跑，但是天尊也插一手，他就没法跑了，只好被拽着往城西走。包岩和庞玉摇着头跟在后边，赵普和公孙则是歪着头瞧着小四子。 你这在帮凶？ 好想看着白白吃，听说鱿鱼活的放进嘴里还会动。 小四子笑得甜丝丝，众人莫名就感觉白玉堂一惊，汗毛都竖起来了的感觉。一旁萧良也接了一句： 听说城西满街都是炸臭豆腐的。 展昭和天尊瞧着白玉堂此时的表情，一起感慨好有趣儿。这世上但凡是人都有个弱点，实在没有必要的时候，优点也会变成缺点，就好比说白玉堂的洁癖。 白五爷绝对是完美无缺好男人里边的极品典型，只不过太爱干净了，洁癖导致五爷时常处于一种抓狂的状态。用展昭的话总结就是， 做帅哥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做高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于是很帅的高手是要付出双重代价的。 白玉堂不止帅，而且酷，还没表情，于是就导致他不能像别人那样很好的排解情绪。打个比方，半夜起来上茅房，一出门黑灯瞎火撞见个女鬼，于是如果那个人是庞玉，那么没有帅哥包袱，又不是高手，又正好是个流氓的小侯爷，绝对会跳起来大喊 娘啊，鬼啊，救命啊。 可如果撞到鬼的是白玉堂，那么身为高手又从来不咋咋呼呼的五爷会默默地选择无视，就算被吓了一跳也要无视，或者索性动手宰掉。再打个比方，半夜起来依然上茅房，一脚踩住了一坨翔，于是如果那个人是林业火，同样是帅哥也同样是高手，但是人家不面瘫，也不是那么矜持，于是火凤凰应该会蹦起来抱住邹良大喊， 哎呀，脏死了，毁坏我的美貌。 但如果不幸踩到那什么的是白玉堂，五爷又不好喊，又不会蹦的，只会默默地冲回房间洗澡换衣服，并且烧掉一整身刚才穿的衣服以及那双鞋子。再打个比方，还是半夜起来上茅房，眼前有一只小强跑过，于是如果那个人是小四子，没有任何包袱的小四子会捧着脸说， 哇，强强好久不见。 如果是小梁子，拿着扫帚已经追过去了，是赵普的话，直接无视或者一脚踩过，公孙就直接抓活的试药用，展昭嘛也会去抓，不过是抓回去吓唬白玉堂。可如果看到小强的是白玉堂，五爷会默默地叫白福带着人到处撒药扫尘，然后一整天都觉得身上不怎么对劲，晚上睡觉反反复复看被子，总觉得小强爬上床了。展昭曾经问过天尊，白玉堂的洁癖是怎么造成的，天尊说天生的。不过天尊表示很喜欢小时候洁癖的白玉堂，因为只要骗他说他的被子里刚才有一只小耗子爬过，那小白玉堂就会乖乖钻进天尊的被窝，不肯睡自己的床了。只是啊，长大了就不好骗了，跟他说被子脏了他就换一床，或者干脆把床扔了换新的，因此天尊十分怨念。幸好因为包大人也很爱干净，开封府的丫鬟又勤快，所以白玉堂入住之后并没遭多少罪，唯一让他别扭的就是五座房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处处都向着白玉堂的展昭偏偏就喜欢在这一点上折腾他，比如说捏着蠕动的蚯蚓给五爷过目，又比如说逼他吃臭豆腐什么的。有一回天尊很认真跟阴侯投诉， 哎，你说你们家猫崽子怎么一直欺负我家玉堂？ 你不说你自己，你不是也一直欺负你徒弟？ 那他平时木头木脑的，斗起来很好玩吗？ 仔细想想，众人发现凡是喜欢白玉堂的人都愿意逗他，无论是他爹娘师傅甚至是小四子都会偶尔捉弄一下他。对此小四子的解释是， 因为白白看起来好闷嘛，不想他那么闷嘛，而且白白笑起来或者生气的时候都好看的，他平时都没有表情的，对越是喜欢的人表情就越多。 于是众人越发乐此不疲地挑战五爷的各种极限。这不，白玉堂被展昭和天尊合力拉来了开封的城西一个龙蛇混杂的集市。庞玉很快找到了茶棚，众人先进去喝茶，公孙悄悄试验了一下茶水和茶具，发现没什么问题。 你昨天坐哪儿了？ 庞玉指了指他们所坐的桌椅。 那就这儿。 有没有茶水流出来之类的？ 庞玉指了指展昭坐着的那一边。 那天我赶着回去赴宴，喝得急了，哎，就给呛住了，在这儿撒了半杯到桌上。 公孙一挑眉，从腰包里摸出一瓶药水来，撒在了庞玉撒了茶水的地方，之后就拿出一张白色的纸片，在水渍里浸了浸，没一会儿，纸片变成了红色。 什么情况？ 茶水里有毒。 展昭皱眉，看了看卖茶的掌柜，就见是个老头。 这老头总在这卖茶，都多少年了，不太可能是他下的毒吧？ 白玉堂扫了一眼，就见这茶铺里卖的凉茶都是菊花茶，用大铜壶泡着，放在一旁晾凉，谁要就倒出一小壶来。 这大铜壶都没人看着，如果想下毒很容易。 那我是不是无妄之灾啊？少杀徐子燕他们，所以毒下在这一个大壶里了，我倒霉才喝到。还是本来要杀的是我，然后徐子燕他们倒霉喝到啊？ 众人想了想，觉得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，毕竟徐子燕他们那么多人，值得用大壶来下毒？如果只杀庞玉一个，这种下毒方法就有些莫名了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除非凶手是认准了只在庞玉和徐子燕他们的小壶里下了毒，否则的话，那得牵连多少无辜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